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威名是知识热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赵云将军一看，这是江东一将，看得出来，那当然穿着打扮马匹气度全都不一样。赵云呢、啊、不问他是谁呀、啊、抬手就是一枪。朱然呢、啊、今天这仗都打出笑话来，怎么打出笑话？朱然就瞪眼瞅着赵云这枪往自己的心窝里扎。什么原因呢？他那合计呢，这枪可是赵云的枪，我能往外拨吗？我能拨得动吗？别说我呀，当年曹操手下那些虎将哪个是赵云的对手啊？不客气点说，现在蜀魏吴三国的猛将哪个能战得过赵云呢？就凭我朱然，你说我今儿个要让他把我挑了，哪有功夫合计这个呀？那赵云在马上一欠身，八俩脚一用力，此柱双蹬，大叫一声，一枪就把朱然给挑下马去了。他催马到刘备跟前见驾，陛下休得惊慌，臣赵云前来接驾。哎呀，刘备刷着眼泪就下来，在这最困苦的时候见到亲人了。四弟，天赐四弟到我身旁啊，你看后面有人追我。刘备成那小孩了，怎么他打我？赵云顺着刘备指的方向这么一看，嚯，后面遮天盖地的吴军，前面打着大道旗，写着江东大都的路。哦，这就是那陆逊。主公您在这儿稍后片刻，待我战退来寇。说着赵云往前这么一催马，大叫一声，现有西蜀常山赵子龙在此。就这一嗓子，有人禀报陆逊。嘟嘟嘟嘟嘟嘟，陆逊一听怎么了？怎么你这说话什么呀？你跟我嘟嘟什么？不是，您看赵云啊，唰，陆逊就把马带住。他当时一愣，赵子龙这是从哪儿来？陆逊想，难道说刘备在这儿设有埋伏，还是赵云特地前来接应？常山赵子龙威名赫赫呀，这还是其次呢，使陆逊嘀咕的是赵云的身后会不会有诸葛亮啊？是不是诸葛亮带着赵云来接应刘备来了？因为刘备在萧亭这一带打的时间最长了，很可能诸葛亮放心不下，带领成都一些人马前来支援刘备啊。现在摸不清底细，作为一军之主帅不可轻进。陆逊把令旗这么一摆，这是怎么回事？人马往后撤，哗，人马撤下去了。子龙一看陆逊把兵撤了，自己赶快一拨马头前来护驾。 刘备一把就把赵云给拉住了，可见了亲人了。二弟关羽死了，三弟张飞也完了，就是四弟子龙了。子龙是自己患难之友啊，在自己最不行的那时候，没地盘没人马，被人看不起的时候，赵云就保着刘备，同时呢还是每次都是在刘备最危急最困苦的时刻，都是这位四弟子龙前来搭救。当初长坂坡要不是人家赵子龙，哪有今天的太子刘禅呢？所以刘备哭了，真哭了啊！您没听那京戏火烧连营吗？西孝伯唱的啊，刘备手里头举着关羽那灵牌，那几句唱词一夕当年桃园结义好，雅似一母赛同胞，演员唱的那时候真动情啊，有的听众跟着也落泪啊。今天刘备确实是很难过呀。常言说得好，人在难处想宾朋啊，分什么样的宾朋，赵云赵子龙这样的忠臣良将不可多得呀。所以刘备哭得很伤心。赵云一看，哎呀，陛下，这哪有时间落泪呀，您赶快随我走。四弟，咱们上哪儿去呀？赵云用枪这么一指，陛下您只能暂且躲避到白帝城，您上那儿去休整休整。不，刘备摆了摆手，白帝城啊我不去。哟，周围的文武一愣啊，陛下这怎么了？现有大将赵云保驾，您还不上白帝城，上哪儿去？嗨，刘备在马上回过身来，指了指四弟，我手下的文武还在萧亭呢，我怎么能一个人躲到白帝城去？你看我这身边还谁了？就是关兴、张苞了。现在成吉、封袭、傅同、张南、吴班、杜陆、刘宁、沙漠哥连影都没有，我怎么能抛下文武独自逃避于白帝城，寡人誓死不亡。刘备这几句话是感人肺腑，掷地有声，这就是刘备呀。他甭说今天扔下文武不管，根本不可能。当年兵败新野的时候，新野县那些老百姓，连那拄着拐棍的老头，抱着老母鸡的老太太，刘备也一个没扔下过呀，何况今天这么多的重臣呢？赵云这么一听，哦，原来如此啊，那不要紧，陛下可以先到白帝城暂避一时，您先到那儿休整休整，缓一缓，待微臣去接应众将。哎，刘备这么一听放心了，四弟你去那是万无一失，有劳子龙了，陛下不必惦念。说完了，他眼看着皇帝刘备让众人保着奔白帝城去了，赵云放了心了，他带领手下500小校催马往回翻呢，顺着刘备败来的那个路啊，他杀回来了，慢慢找吧，不管是受了伤的还是没受伤的，找着一位算一位呀。哎呀，这一找可太困难了，怎么回事？都乱了套了，感情有几位大将已经死在了万马军中啊，你还哪儿找去啊？就是断绝后路的那位傅同啊，他由打马鞍山上头把皇帝刘备接下来，眼看着刘备让文武保走了，他不是断后吗？嘿，傅同这一番苦战最后让人家吴兵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傅同是左右冲杀，前后猛战，怎么也杀不出重围去了。也不知道是哪个吴兵站在高处冲着傅同喊，现在你们那皇帝刘备都完了， 你赶快下马投降吧。傅同一听，呸，西蜀自古无降将，西蜀的将军怎么能投降啊？拿命来吧。他奋力勇战，最后把头盔都扔掉了，甲也脱了，这通杀杀了有两个更次，最后实在杀不动，大将傅同在万马军中落得一个吐血而亡，累死了。萧亭一战，战死在疆场的岂止是将军傅同啊，还有好几位呢。大将冯袭、张南都完了。冯袭怎么死的呢？他本来呀，由营中杀出来之后，他想保着刘备的驾一起往西边杀，可是没能成功，让人家江东人马给隔断了，那就给切开多少个轱辘，根本谁也找不着谁了。冯袭猛地想起来了，哎，我们这儿还有好多人马呢。他一下子想到吴班了，吴班带领着不下一两万人马包围着夷陵，不是在那儿困着孙桓呢吗？干脆我去求救兵得了，别困孙桓了，先来救驾吧。所以冯袭就往夷陵这边杀，他还没等到夷陵呢，吴班带领着张南呢由打夷陵撤下来。怎么围着好好的不围了？困了夷陵也不是一天了，可就是打不进去。因为镇守夷陵的这个孙桓深得军心呢，哎，手下的将士对孙桓很贴心，就是攻城不下。吴班也很着急，可就在这时，他听说主公在萧亭大败，吴班不放心呢，唯恐陛下刘备有失，他带领着人马来接应，冷不丁的夸嚓一下，围城的这些兵马撤了，有人报与孙桓。孙桓这么一听，什么？吴班把人马撤了？哦，甭问呐，刘备那边有危险了，快！他立刻传令，点兵出城，把城门都给我开开，非把这吴班杀了不可。他困了我多少日子了，把孙桓气坏了。他一半生这个吴班的气，就在这困着我，他不走；一半生陆逊的气，好你陆逊的啊！我家主公拜你为都督，你知道我们主公是谁吗？你知不知道我是主公什么人？我是他侄子。你拜帅之后不派兵来救我，也不往我这儿发粮草，你就在萧亭那儿消消停停的你待着啊！只要老天保佑，让我孙桓从夷陵出去，我要饶得了你陆逊，我就不叫孙桓。简直把这位孙将军都给气懵了。如今他四门大开，率领着人马追杀吴班。这个吴班呐，兵书战策学的稍差一点，怎么呢？你要撤兵也不要紧，你别这么明显呐，应该是虚插旌旗，增添些炉灶，使人感觉一种增兵之感，好像是又派兵来了。然后你再悄悄地把人马往下一撤，吴班呢，救主心切，他想着马上到刘备的身边去保护主公，就忘了这些了。哗啦一下，像退潮似的，他这人马就撤下来了。人家孙桓这一追，吴班一听，什么？他追出来了？怎么，孙桓还有能力跟我打吗？你要想一想，那孙桓的军校都困极了，眼睛都红了，怎么能不打呀？冯袭、张南告诉吴班，先锋官，您不必着急，待我们来督挡一阵。冯袭、张南拨马就杀回来了。按照这二将的这心情啊，这孙桓的将校不禁一打了，已经饿得都打晃了，我们这一杀就能把他杀乱喽。其实啊，这冯袭、张南没好好想一想，怎么呢？现在你们这一撤兵啊， 人家由后边追杀，前边还有人家陆逊的人马呢。吴班的这些兵啊，等于在人家江东的包围之中。冯袭、张南这一回马挡住孙桓的去路，俩人一看孙桓吓了一跳，怎么回事？这孙桓将军可不像刚刚被围在夷陵那时候那样了。哎呦，又黑又瘦，这脸上光显这俩眼睛了。孙桓一听，什么？吴班的人马杀回来了，那太好了，如今我已经出了城了，就等于啊，困龙由沙滩入了大海，猛虎从平地到了高山了，让你们今天认识认识你家孙将军。孙桓在马上横刀挺胸这么一看，他现在才明白，明白什么？感情是萧亭的陆逊打了大胜仗了，已经把刘备给打败了，怪不得呢，为我夷陵城的这些蜀军突然间撤了呢。哈哈，现在孙桓恍然大悟，他恨这陆逊呐，有十成不是吗？哗啦一下落下七成来，人家陆逊感情这是一计，我还恨人家呢，陆逊不打这个胜仗怎么能解我夷陵的围呀？哎呦，陆都督，你干得不错呀，我的主公孙权这个大帅算败队了。孙桓精神大振，举刀力战二将，哗，他手下的将校也围过来喽。现在孙桓手底下这将校啊，简直都困的呀，都要发疯了，今儿好容易杀出城来了，按新名词说这叫大反攻，这回一个个还不攒劲呢，都以一丁百呀。当时啊，把张南、冯袭杀得大败，他们一看不行，赶快追吴班先锋去吧，拨马要走，咵嚓，还没等出来半里路呢，这个二将由马上就掀下来了。怎么回事？感情中了人家吴军的绊马索了。孙桓往前一催马，举起大刀，一刀一个就把冯袭、张南给斩了，然后他是死追吴班不舍。吴班也有点发懵了，他没想到沿途这么多的吴军，他以为啊，从夷陵这儿把人马往下一撤，马上就能和西蜀的御营啊连上，因为他知道主公刘备在那儿扎营好几百里呀，哪儿都是我们的人呢。现在吴班在马上一看，到处打的都是东吴的旗号，哎呦，四面八方刨去火就是火呀，到处都是火焰钻天，这是怎么回事啊？吴班也懵了。就在这时，就听有人一声大叫，吴先锋不要惊慌，我在此处。吴班这么一看，一眼认出来，正是蛮王沙摩克。吴班往前一催马，沙摩王，你赶快替我抵挡抵挡，我去搭救主公。沙摩克冲他点点头，就把吴班放过去了。沙摩克挡住了孙桓，把孙桓也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孙桓一瞧，呦呦，这是哪儿的人马呀？光有人没马，一共怎么200多人，都是虎皮披肩、虎皮战裙，光着脚，手里拿着藤牌短刀，还有拿梭镖的，一共才200来人。沙摩柯不是好多人马呢吗？嗨，今天晚上啊，沙摩柯的人马几乎是全军尽没呀。这位藩王沙摩柯呀，也有点蒙登转向了，怎么回事？他没见过这么大的大火，他倒没少见那篝火，这火他没看见过，把他大营给烧了个精光啊！沙摩克急了，他出来找刘备也找不着了，找蜀军也看不见了，到处都是人家东吴的兵将。沙摩克有点发懵，这算在这儿碰上个吴班，沙摩克呀也辨不出东西南北来了。他那意思 是想要到夷陵城去去见吴班，他知道那儿还有一波人马呢，我不能找不着我们的人呢。现在听吴班一说去救驾，那他得放过去，当然他得把孙桓挡住，他把手里这铁蹄的孤独在那一分。孙桓一瞧这是什么兵器啊，也不用多问了，甭问，这准是刘备的人马，打吧。催马过来，一个在马上，一个在部下，两个人就打到一处了。傻马科呀也有点杀红了眼了，他特恨这些东吴军校，你们有本事打仗就出来打，咱们是英雄对英雄，好汉对好汉，没听说偷着摸着出来放火烧我们的，你们真是太无能了。沙姆科想到这会儿，他一抖手就把你左手的铁蹄子咕噜扔出来。他这招挺灵啊，他要干什么呢？他想用这铁蹄子咕噜把孙桓那马给砸死。孙桓呢早就留着神呢，他的刀根本不敢碰他这俩铁蹄子咕噜，一碰孙桓就知道我这个刀不是卷刃，就得撒手啊，他不碰。现在看他这么一扬手，他赶快一带马，没打着。沙不科今儿也在气头上，他把右手那个砰也扔出来。你不想想，你把两件兵器都扔出去，空着手怎么办？不管那些了，孙桓一闪身过头，第二下又没砸着。啊，沙巴科呀把眼睛这么一瞪，张着两手奔孙桓来了。干嘛？他想把孙桓由马上拽下来，把孙桓吓着了。孙桓一瞧这是要干什么呀，要摔跤啊是怎么着？没听说过。他赶忙一学这个马，把大刀嘎楞往咬宁环上这么一挂，一伸手就把暗器取出来了。什么呀？走线流星锤呀、啊、一回身砰，正中沙巴科的胸窝，腾腾往后退了几步，扑通的这么一下，他就坐在地上，一张嘴噗就是一口血。孙桓一瞧你完了吧，他往前一催马，把大刀就举起来，刚把刀举起来可把孙桓吓着了。怎么回事？这沙巴科本的一下由地上蹦起来了，他吭哧上前这么一把就把孙桓这马头给抓住了。他还是想啊由马上把孙桓给拽下来，别看我现在手里没有这对铁蹄的骨头了，我就是空着手也能把你掐死。孙桓还真没见过这么作战的，这还头一回呀、啊、他就在这一发愣这功夫，只听扑哧的这么一声，哎呦，孙桓眼前是一片红光，藩王沙科的手机落地了。啊，孙桓仔细一看，原来是吴将丁奉，丁奉杀到这儿来了。呵，现在已经杀乱套了，东西南北中四面八方哪儿都是人家吴家的军校，人家现在是任意驰骋啊。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乘坐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孙桓仔细一看，原来是吴将丁奉。丁奉杀到这儿来了，呵，现在已经杀乱套了，东西南北中四面八方哪儿都是人家吴家的军校，人家现在是任意驰骋啊。丁奉赶忙见过孙桓。哎呀，孙桓将军，委屈了你了。嘿，孙桓摆了摆手，我一点都没委屈着。哎呀，孙桓将军，陆都督有他的难处啊，他不是不救你。嘿，丁奉老将，你不要再往下说了，现在我全都明白了，陆逊都督用兵如神，现在他杀退了西蜀的刘备，这不就等于救了我了吗？丁奉点头，孙桓将军，您真是通情达理呀！不要多说了，咱们赶快去追赶陆逊都督，听候调遣。言之有理。哎，且慢，孙桓话说出去了，他想起来了，前面还有个吴班呢，虽然我连斩西蜀几员将，可是刘备这先锋官吴班还在这儿呢，就是他呀，领着兵围着我夷陵，昼夜攻城，闹得我是日夜不安呢，今儿个我非把这吴班杀了不可。丁奉一听，那咱们就追他。二将合到一处就追吴班来了。有小校告诉吴班，吴先锋后边可有追兵啊。啊，吴班在马上回头这么一看，哟，可不是吗？现在吴班呢也有点发懵啊，他懵什么呀？怎么在哪儿也看不见我们的大营了？不但看不见大营，连我们西蜀的军校连个影都没了，到处都是火，再不然就有人在那儿搬东西。谁在那儿搬东西？人家东吴啊。搬谁的东西呢？全都是西蜀刘备的，呵，锣鼓帐篷啊，刀矛马匹啊，船只啊，粮食啊。这么说得了，刘备带来的那点家底儿啊，全给人家江东放下了。吴班本想带着人马过去截杀一部分，没那功夫，现在后边孙桓又追来了，这可怎么办？正在危急，赵云来了。真算万幸啊，赵云救下了吴班，把他放过去，啪把旗子这么一亮，丁奉一把就把这孙桓给拉住了。哎，安东将军，你别追了。孙桓问他呀，怎么了？你看那是谁的旗号？谁的？常山赵子龙，此人乃西蜀五虎大将，咱俩呀，咱四个也打不过人家。孙桓把战马就叫住了。孙桓年轻，可是他听说过赵云，但是他不知道赵云的实际本领到底有多大。丁奉可十分了解，就是上文书赤壁大战的时候，诸葛亮在南屏山借风，周瑜不是派徐盛、丁奉二人到南屏山杀诸葛亮去吗？最后诸葛亮跑了，丁奉、徐盛二将驾着团去追，碰上赵云了，帮一箭就把这翻棚那绳子给射断了，哗啦一下翻棚就卸下来了。那赵云是手下留着情的，要不射那绳子呢，要是射人的话，丁徐二将恐怕就没今儿个了，所以他赶忙拦住了孙桓。他告诉孙桓，赵云这员将可不得了啊，咱根本打不了人家。是吗？孙桓就这么一发愣，这功夫赵云就把吴班给救了。赵云也不想恋战呢，他救了吴班，赶快回白帝城护驾。孙桓这时候和丁奉二人赶上了陆逊。孙桓到陆逊跟前深施一礼呀，陆逊拉住了孙桓的手，安东将军，我来到萧亭，没派兵到夷陵去解你的围，也没给你去发粮草，你不会见怪吧？ 哎呀，孙桓连连摆手，都督啊，说实在的，开始你到这儿没救我，我是十分气恨呐、啊。感情今天晚上唯我夷陵的兵马这一撤，我这才明白，都督用的是神鬼莫测的妙计，决胜千里。今日大败大耳贼刘备，为我江东建立了奇功啊！江东军校无不称颂都督，我也是前来致谢。哎呀，孙桓将军，你过奖了。来，咱们一同追赶刘备。遵令。鲁迅领着人马浩浩荡荡就追下来，人马杀进了魁关呐、啊。忽然间有人来报，启禀都督，前面有一股子腾腾杀气，好像埋伏着无数人马，请都督定夺。啊！鲁迅一愣，哎呀，这刘备了不得呀！我说他拼着命的往魁关里边跑，现在他兵败白帝城，怎么在这地方还埋伏着一哨人马吗？带我来看。陆逊带着好多将军哗啦一下催马上山头，站在山头上，他举目远望。陆逊呢 愣了， 怎么回事？他就看着远处里一片杀气迷空，真有一哨人马在那儿埋伏着。他赶忙把令旗这么一摆，就地把人马扎住，然后派细作前去打探，速报我知。鲁迅在大帐里坐着等着，打发出三波探报去。这三波探报陆续回来禀报，说是我们已经看了，一人没有，根本没有什么伏兵。嗯，陆逊一听奇怪，来备马，外边把马又给备好了。陆逊带领着这些将校哗啦一下杀出来，走着走着他这么一看，不对，怎么明明远处杀气迷空，怎么会说没有人马呢？应该把探报斩喽。探刀一听赶忙跪到马前，都督刀下留情，我确实去探了，真没有人马呀。哎呀呀，简短截说吧，整整三个来回。鲁迅这回啊坐大帐里不出来了，他告诉中军官，你想办法把这儿的老百姓找这么几个来，我要问问他，不要惊吓百姓，跟他好好说，只要我问明白了，他说得清楚，我是必有重赏。中军官出去了，哎呦，找几个老百姓可费了劲了。怎么回事呢？老百姓全跑了，吴蜀这一交兵，老百姓还在这儿住着，还能种地，全逃难去了。费了好大的力气找来俩人，一个砍柴的，一个是采药的，这二位啊没家口，什么全不在乎，随遇而安，你们爱怎么打怎么打，哎，谁打胜了我也管不着，反正我该砍柴砍柴，该采药采药。把这二位给找来了，这二位还真是大模大样，走进了陆逊的大帐。中军官这么一说，这二位是干什么的，陆逊还挺客气，哦，如此说来，有劳您二位了。这两位一瞧，哦，甭问呢，在这些军校当中这位官最大。怎么看出来的呢？你瞧大帐里所有的人，甭管老的少的，全站着，唯独这小伙坐着。呵，这俩心里琢磨，江东这小伙可够神奇啊。啊，中军官给他引荐说，这是我家都督，其实人家这二位也不知道这都督啊是个什么职务。哦，参见都督。哦，二位不必多礼，我有一事不明，想在二位跟前请教。哎呀，都督您太客气了，您有什么话您就问吧。请问你们二位， 我的人马至此，为什么突然发现前面一片杀气凌空了？按着军家常理呢，既有杀气必有伏兵，本都派人去打探，说是并没有发现一兵一卒。二位可知道前面是什么所在？这樵夫看了看那位采药先生，采药先生看了看樵夫，俩人都乐了。请问都督，您的探道回来怎么说的呀？说是并没看见有一个人呢。对，前面是没人。哦，那么请问二位，前面这地方有没有个地名啊？有啊，都督，这地方叫什么名啊？叫渔父浦。渔父浦，陆逊吩咐拿地图来。古代作战，指挥官也得随时带着地图啊，当然得带了。花把图展开了，陆逊这么一看，有这么个地方，渔父浦，这地方也藏不了多少人马呀。二位，这渔父浦确实没有人马，真的没有。我可不知道您这探报回来跟您说没说，那会儿啊，只有这么几堆大石头。陆逊听到这会儿，吩咐中军官把探报叫进来。你们看没看见那几块石头？探报一听看见了，为何不报？哎呀，启禀都督，您想这寺外全是大山，几堆石头，报他何来呀？陆逊一想，可也是啊，有山就得有石头，那报他干什么呀？陆逊微微一笑，不对，有石头也得报，可能这片石头上边有什么文章，下次注意。遵令。把探报打发走了，陆逊吩咐白球，干嘛呀？款待这二位当地的向导官。是向导官吗？陆逊就这么认为。把酒摆上，周围的棋牌官憋不住要笑，怎么回事？其实我们陆逊都督真客气，要招待招待这位砍柴的和这位采药先生，看这意思要喝着好好聊聊。把酒菜摆好了，陆逊还真就跟这二位聊上天了。您看看，要不怎么陆逊这位年轻的主帅他不简单呢？怎么回事呢？他不小看人呢，不管你是哪行哪业干什么的，跟人家谈一谈呐，说不定就从中能受到很多益处。要不怎么留下句话叫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呢？见了凡人都不揭语，总觉得自己比别人能力大，这人呐，很少有长进。陆逊跟这二位聊什么呀？就聊这渔父浦，就聊这几堆石头。看来您二位是当地的老住户了。那采药先生乐了，都督，那倒不敢说，反正我们在这儿住了五六辈了。陆逊一听还不敢说，都住了五六辈子了。哦，那么这个地方山山水水您是非常熟悉了。哎呀，那更不敢说了，都督，您这么说得了，哪儿的石头怎么长着，哪儿石头什么模样，石头什么形状，阴阳面在哪面，我都能给您说上来。哎呀呀，陆逊这么一听点了点头啊，那么说今天我是问着了，您二位就是我的老师了，那么您给我说说渔父浦这儿这几堆石头是天然长在这儿的，还是有人把它搬到这儿来的？还没等这位采药先生回话，那位樵夫急了，这事儿我知道，都督，我给您说说吧。樵夫怎么直抢话呀？这二位一看这位陆逊都督啊，对他们太热情了，把他们让进大帐，说话这么客气这么和谐，先让座位，然后摆茶，最后摆酒，除去西蜀皇帝手下的那些将校，这样还真没碰上过这么和气的将军。所以这二位啊，一点也不拘束了，很随便，跟陆逊就像一个多年没见的老朋友似的。陆逊呢，乐呵呵地瞅着这二位，他听樵夫这么一说， 那您就说说吧。 杜总，那石头啊可不是天然长的，那几堆石头是有人摆的，同时摆的年头还不太多。都督您知道我们皇帝刘备什么时候进的西川吗？鲁迅点了点头。我知道啊。啊，您知不知道我们皇帝刘备驾前有一位丞相叫诸葛亮？ 哼，鲁迅心说我太知道了，幸亏诸葛亮这回没跟着刘备一块来啊，他要跟刘备一起杀到萧亭，我这个火攻之计火烧连营根本就不好使，我哪能不知道诸葛亮啊？我熟知此人。哎，都督，这几堆石头啊就是诸葛丞相摆的，他来到西川之后就派人在这儿弄了那么几堆石头，弄完之后也没说门就走了，我们当地的这些百姓谁也没拿他当回事儿，摆那么几堆石头呗。不知都督今天因何问起这个事儿来了。 哦，陆逊听这二位说完了这番话呀，当时可就愣住了。陆逊心中暗想，什么岳父浦这几堆石头是诸葛亮摆的，怎么我在远处这么一看，杀气弥空，好像在那儿隐藏着千军万马呢？哎呀呀，这诸葛孔明可是真了不起呀，难道说他在这儿布下了什么阵法不成？鲁迅这一想，心事啊，这樵夫和采药先生傻了，心说怎么了？我们喝这酒都心疼了，怎么喝着喝着突然间把脸绷起来，眼睛瞪得滴溜圆，不言语了？中军官赶忙过来满酒，然后提醒陆逊都督。都督，中军官知道陆逊想心事呢，您别忘了这还有二位客人。哦哦，对对对，来来来，你们二位尽情的喝，喝完之后我就不多留二位了。说着陆逊吩咐让中军官准备十锭大银分赐给这位樵夫和采药先生。这二位一看，哦，都督打听完了，可能这就没什么事了，二位要告辞。哎，陆逊一看不能走，怎么吃喝完毕，您二位把银子揣起来受点累，我给您二位备上两匹马，咱们一块儿啊去看看那几堆石头去。哎呀，这俩人甭提多高兴了，诸葛丞相摆了这么几堆石头，我们天天从那儿过，根本就没理会啊，没想到引起这位将军这么大的兴趣。哈哈，让我们领着去看看，那好，天天领您去都可以呀。吃喝完毕，陆逊吩咐备马，这二位嚯一左一右跟着这位陆逊都督来到营外，在山头上勒住了马。陆逊让他们看，你们二位看前边是不是于富浦的方向啊？都督，没错，你们看见什么了？这俩看了半天，我们什么也没看见。都督，我们看的跟往常那些东西一样啊，山石树木水草，也就是这些个呗。哦，鲁迅不怪，怎么这叫在其位谋其政，干何事思何理啊？人家一位是砍柴的，一位就知道采药，拿过这药草来这么一看是什么药性怎么回事，能给你说明白。至于你让他看哪有杀气弥空啊，他看不出来。那您二位随我来吧。众将和这二位拥簇着这位陆逊都督来到了这几堆乱石前，陆逊由他马上下来，樵夫和这位采药先生领着路。您看就这儿，哎，对对对，这都是这几堆石头。哎呀呀，一眼看穿了，这是诸葛亮设摆的一个阵法。什么阵呢？八阵图。这八阵图而且还是阴八卦，修生伤度惊死井开呀。你在远处这么一看，这地方就像埋伏着千军万马一样，杀气腾空， 可是你要走的跟前看呢，只不过就是这么几堆石头，你可不要小看这几堆石头啊。那八个字儿啊，修生三度经此井开，那是八个门呐、啊。你要是走进死门，是有进无出。要不怎么陆逊打心里往外这么佩服孔明呢？他能承认诸葛亮比自己高十倍，这几堆石头摆得太好了，一是说明这个诸葛亮才华过人，熟读兵书战策，善于布阵；其二说明此人远见卓识，高人几筹啊。这几堆石头为什么也不摆东边不摆北边，单单摆到于富普这儿呢？有诸葛亮的用意呀、啊。这八阵图可有了年头了，现在已经成为名胜古迹了，八阵图的遗址还存在着，那几堆石头还有呢，大概已经不是诸葛亮摆的那些堆石头了。您现在要是乘船过三峡，走到奉节那会儿，看看那八阵图的遗址也很有意思啊。唐朝大诗人杜工部曾经写诗称赞诸葛孔明，说他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一恨石吞吴啊。哦，这八阵图就这么厉害，真的就杀气迷空，远处一看好像藏着千军万马，那是传说。不过这八阵图历史上可是有记载的呀，也确实有这个阵法。八阵图是谁兴的呢？是轩辕皇帝征蚩尤的时候，皇帝呀、啊、与蚩尤大战，他就用的这个阵法才打败了蚩尤。虽然有史可查呀，但是也算是传说。不过班固做的燕山铭可有这么两句话呀，是“乐以八阵，立以神威”呀。兵法上有八阵图，可见呢，这个八阵图啊，古代是有的。但是这个八阵图啊，是战术而不是法术。你就怎么有本事的一个人，在那空无一人的大石头堆那儿，你摆的这石头再巧妙，也摆不出腾腾煞气来，更谈不到什么飞沙走石了。要不怎么说它是传说呢？陆逊今天一见这个阵法，他倒退几步，把众将都给吓愣了。我们都督这瞧见什么了？看几堆大石头，为什么吓得倒退好几步？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不一样的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12:30到1:00，读史有学问，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点亮历史的天空。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昨天有朋友问我说，你们节目里推荐的野生海参才600多块钱，这么多年的老朋友了，你就告诉我是不是真的野生海参啊、这个价格能买吗？在这里我很认真地告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我给我的父母、我的爱人、我的孩子，我们全家都在吃这款海参。平时工作忙，我常做海参小米粥，因为简单，只要把泡发好的海参切成片，和小米一起炖煮个半个小时，放点姜片、葱花、胡椒面和香油就可以了，味道鲜美。海参呢是 Q 弹有劲的，两根30块钱的野生海参，我们一家三口可以吃得特别撑。那算下来呢，三个煎饼果子加杯牛奶可能都不止这个花费了，但是营养价值我不说您心里都是清楚的。 那今天的享购时间特别带来了地中海的野生海参，您一定要尝一尝，每一根都是生活在200米以下的自然海域里，是经历了多次的休眠期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乘坐知识热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从身边的中军把这樵夫和采药先生送走，自己率领诸将马上回来，回的大帐立刻传令班师回兵，不追了。哎呦，这令传出去啊，说木下终点有五分钟，众将没搭声，怎么回事？这要按照往常，八令下如山倒，令一传出就得哇的一声答应，今儿没有，怎么回事？大伙儿没明白。陆逊拿着令箭问他们：“列位将军，为何不动？”“哎呀，都督啊，老将军韩当过来了，这时候咱们可不能回兵，因为眼看着刘备就要就擒了，咱得把他捉住啊。您在传令的时候不是告诉我们了吗？一定要苦追不舍。”咱们连埋锅造饭的时间都没有，现在把带着的干粮都吃完了。如今刘备退守白帝城，他身边不就剩了个赵云赵子龙了吗？哼，咱们这么多的人呢，我看也能杀败赵云，是生擒刘备，怎么能这时退兵呢？啊，对呀，众将是齐声附和呀。陆逊笑了，把令箭轻轻放下了。这回陆逊呢，可不像自己挂帅西征刚到萧亭那时候了，把自己想好的这计策没有马上告诉众将，引起来一些老将军的误会。这次呢，陆逊想跟他们说明白：列位将军，不是我不追呀、啊、方才大家跟我一起不是看见了吗？看见那几堆石头了吗？轰！怎么了？众将听这儿全乐了。我说都督，我们都听见也都看见了，说那几堆石头是诸葛亮摆的，那不过是诸葛孔明耍了一个小把戏而已，这几堆石头怎么能阻挡住我们江东的大兵呢？不不不，鲁迅摆了摆手，列位将军，诸葛孔明真乃是我龙也，我不能及呀、啊、我陆逊比人家差远了。哎呦，众将听得这会儿更觉得奇怪了，今儿我们都督怎么这么客气呀、啊、陆逊是一点也没客气呀、啊、列位将军，当初咱们发兵的时候确实想火烧刘备的连营，一战成功捉住这个枭雄，所以呢我才让大家带着干粮。不过现在我们的兵马来到鱼富浦这儿，这情况变了，咱不能再往前追了。鲁迅是微然一笑：我并不是因为诸葛亮摆下了八阵图把我给吓住了，我不想追刘备了，不是就那么几堆石头吗？哼，咱们带领人马一下子就能冲过去，可是有一样不能再往前进了。列位将军不要忘了，咱江东还有后顾之忧啊。嘿，鲁迅这个人物可真了不起呀、啊、这位年轻的主帅孙权算是选着了，他不单军事才能高别人几筹啊，而且还很有政治远见。陆逊在用兵之前已经充分估计到了，曹丕呀、啊、 这次之所以没出兵，这个魏主曹丕是准备来个坐山观虎斗，他是在那儿看笑话的。如果要是西蜀刘备打败了我江东，那么他就派兵啊去取西蜀了。我江东要战胜了刘备，那么曹丕随时可以偷袭我们东吴，鹬蚌相争啊，曹丕想来个渔翁得利，这一点早已被陆逊给猜中了。所以他的人马到了这儿，他就不能再往前进了。要是再追啊，陆逊也快学刘备了，战线越拉越长，离家越走越远，深入人家西蜀境地。你知道诸葛亮有什么妙计呀？夸嚓一下要把夔门这么一封，哼，一夫把住夔门是万夫难以出入，陆逊想回都回不来了。回不来那江东出事怎么办呢？就把这些事儿全都交给孙权了，那你这大都督是管干什么的呀？所以陆逊不能再往前追了，按照军事常识来说也是穷寇莫追，现在刘备够惨的了，要没有赵云接应，刘备逃不到白帝城去，即便逃去了，他也不过带着他那一二百人。这次刘备兵发江东，败的是最惨的了，七十五万大军呐、啊，说的夸张点差点一个没剩，带去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人江东了，刘备什么全没了。这次刘备发江东是大伤元气，你说刘备他能不窝囊？他败在一个年轻人的手里，刘备怎么能服？可你不服能行吗？人家陆逊这次的用兵可以说是神鬼莫测，首先陆逊用的是这诱敌之计，后发制人呢、啊，先给你刘备点甜头，让你占我们些个地方，最后不是吗？陆逊就在刘备前面这么一挡，要打我也不打，哎，你想要往上攻你还攻不上来，我就这么拖着你，一拖拖了几个月，最后刘备实在有点支持不了了，可以说他的那些士卒都疲惫不堪了，陆逊这才用火烧连营，发起了猛攻，就把刘备打的是一败涂地。现在所以要回兵，还是防备魏主曹丕呀、啊。陆逊对曹丕十分清楚，这个人呢和他父亲曹操那个奸诈劲儿啊一模一样，有的地方胜过其父，曹丕比他父亲都厉害，所以不可不防。哦，陆逊这一说，众将心平气和，心服口服。都督高见，我等不及，我们比您差远了。在大帐中的老少众将是一片称赞声，陆逊冲着大家拱了拱手，这次能杀退刘备，大败西蜀之军，承蒙众将鼎力杀敌，要没有这些位老将精诚团结齐心合力，咱们打不了这么大的胜仗。你瞧瞧陆逊都督年纪虽然不大，这个人是多么的谦虚谨慎呐、啊！众将更加敬佩这位都督。回兵吧，刚要拔营起寨，探马来报，说是魏主曹丕派曹仁、曹休、曹真分三路人马，曹真领十万大军取濡须，曹休取洞口，曹真取南郡。魏主曹丕是御驾接应，由许昌和洛阳同时发人马几十万，浩浩荡荡杀奔江东来。哎呀，帐中大将互相看了看，都倒吸口凉气，看了看都督，心说我家都督真是神人莫及呀、啊，算得太准确了，赶快回兵， 后队变成前队，江东的人马就撤下来。一路上众将这才彻底明了啊，明了什么呀？我说咱们主公孙权怎么没来呢？感情孙权在御敌呢。嘿嘿，这位孙权也是真了不起，他不愿意给陆逊多加这个负担，他知道魏主曹丕起兵了，孙权呢分头派将拒敌，所以他就没有功夫再到萧亭来了。陆逊和众将都很惦记着孙权呢，所以是昼夜兼程往回赶，赶到江边这么一看呢，哟，陆逊在马上一愣，怎么回事？就看沿江搭着几座大棚啊，有人正在这会儿焚烧纸马。陆逊把马勒住了，派一个副将前去打听打听，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副将跑去了，时刻不大回来了。启禀都督，是郡主夫人孙尚香正在焚香祭江。哦，陆逊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把令旗这么一摆，什么意思？无需过问，别管，孙夫人祭他的江，咱们呢回咱的兵。众将跟着陆逊，哗，大队人马过去了，真是夫人孙尚香在这儿祭江，一点儿都没错啊。这位孙夫人无端的祭什么江呢？嗨，他这是在祭奠西蜀皇帝刘备刘玄德呀。这次吴蜀交兵，夫人全知道，当然知道了，他在娘家住着呢。自从赵云截江夺斗之后，不是那一次孙权把妹妹孙尚香由荆州给诓回来了吗？说是母亲有病，很想念郡主，叫她回来看看，实际这是一计呀。孙权就想把妹妹诓回来呀，连孩子也带来，就那阿斗，以此来钳制刘备，你还不还荆州？不还荆州啊，我就要了你的儿子的命。没想到这计落空了，妹妹倒是回来了，外甥让人赵云给抢回去了，孙权闹了个干窝火。等夫人孙尚香回来到长寿宫一看，母亲哟没病啊，可把吴国太给乐得不得了。怎么呢？闺女跟着刘备走了之后这么长时间，好几年也没回来一趟，怎么突然间回来看我来了呢？这一问，孙尚香把这事情这么一说，老太太先是高兴后是生气。高兴母女见面呢，生气呢，这个孙权做的不对，你怎么能够这么扯谎呢？你无端的在你妹妹跟前说我有什么病啊，我这好好的，老太太身体本来很硬朗吗？你说这怎么办呢？老太太一想，嗨，既然是郡主回来了，你就在这住几天吧，住几天之后我派人把你送回去。夫人孙尚香一听，只得如此吧。送回去？送哪儿去啊？再回荆州啊？不行了，孙权感情已经打定了主意了，悔婚，当初不就因为要荆州才把妹妹你许配给刘备的吗？今儿个刘备的把荆州还回来，我才能把您送回去呢。您说说，这古代这政治角逐，为了自己的这个霸业，什么都不顾了，这不等于拿着夫人孙尚香做交易吗？哎，就是这么档子事儿啊。夫人可又有什么办法呢？他几次找孙权，孙权呐，也有个办法，他跟妹妹是一点儿也不发火，只要郡主一找他，他是什么好听说什么，光许愿光答应啊。我也说不出阻拦你的话来，我还替你着急呢，可不是吗？ 当时啊，母亲说身体不好，我还真以为他了，人家病了。大概横是一见你呀，这么一高兴，病又好了。妹妹，别着急，这儿离荆州才多远啊？一江之隔，说走不就走了吗？再说用不着着这么大的急呀。怎么呢？皇叔刘备也没在荆州，他不已经进了西川了吗？这早一天晚一天有什么呀？孙权呐，呵，笑笑呵呵的跟郡主面前这么说，他来个毛窝踢球，撵拱，使得郡主是急不得恼不得呀。那么这次郡主不能像上一回龙凤呈祥回荆州那样吗？说偷偷的把东西往车上一打，然后就走呗？那哪行了？当时那是一个特殊的条件，正赶上过年，孙权大宴文武。那么借着这个机会，刘备夫妇就逃出去了。这次孙尚香一看，在自己住的地方周围呀，哥哥虽然没拉上电网，那年头没电网，虽然没有里三层外三层的兵将，可也有人看着他，暗地监视着。孙尚香甭说出大门，出二门都有人问。另外呢，夫人孙尚香这次回来身边就带着这么几个贴身的仆妇，也没带更多的人呢，想找个人商量商量都没办法，合着就是把孙尚香夫人给软禁起来了。一直软禁了多长时间呢？将近11年呢。您说这孙尚香多可怜呢，他和刘备结亲14年，合着守了11年的活寡。孙尚香什么时候和这位刘备结的亲呢？是公元209年，就是建安14年呢。那么孙尚香什么时候回的娘家？赵云什么时候截江夺的斗呢？是公元212年，建安17年呢。这么说吧，孙尚香和刘备结亲之后，在荆州包括在江东这儿一共在一起待了3年。您可别看这短短3年时间呢，夫人孙尚香对刘备的感情是十分深厚啊，主要是对刘备的霸业。夫人对刘备的霸业很忠贞，这个忠贞呢也是来自她对刘备的感情。那么她很希望丈夫早日霸业成就。夫人更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孙刘两家的联盟啊，千万可别破裂呀。但是这个良好的愿望啊，和这个事实有不小的差距呀。使夫人最为吃惊的是，就是吕蒙白衣渡江，陆逊写信蒙蔽了关羽，关云长大意失了荆州。夫人一看，完了，怎么自己这个愿望啊破灭了？那么这时候夫人才明白，为什么兄长由荆州把自己诓到了江东，原来就为了跟刘备毁亲，取这个荆州。夫人一看，完了，当他知道荆州已经被兄长夺回来了，二弟关羽死了，哎呀，孙夫人是大哭了一场啊。他知道关羽就是自己丈夫刘备的手足兄弟，而且关羽的为人非常忠义，对这个嫂子也是特别的好。孙夫人非常想念关羽，所以她哭了这么一场。从那时候起呀，她就找过孙权呐，找孙权干什么呀？指责他兄长这事情做得不对，然后告诉孙权，你必须给我备船备车轿，我呀进西川干什么？找刘备去。孙权是好言安抚啊，嗨，贤妹有所不知，这个荆州咱们不能不取，那是咱江东的门户。另外刘备一直赖在荆州不走啊，原来他说借咱们这个地方，后来呢就把这个地方给赖过去了，我能不把他得过来吗？我想念这个地方非止一天，也非止是一年了。至于关羽之死呢，那是咎由自取，这个人特意的狂妄。我还没跟妹妹你说呢， 我为了孙刘两家的联盟啊，也煞费了一番苦心。刘备就那么样的对不过我，可是我对刘备呢，觉得还是很不错。我还想和他二弟关羽结亲呢。那么我想把关羽的女儿娶来做我的儿媳，可是呢，关羽把我的使臣给骂回来了。他说：“虎女不能嫁犬子。”这些事儿，妹妹你根本都不知道。现在贤妹你也不必着急上火悲伤难过，你放心，早晚有一天我让你们夫妇团圆，做哥哥的得对得起你，我得把你送到刘备的跟前。孙权这个话孙夫人一听就明白了，这是给自己宽心玩吃呢。夫人当时就辞别了兄长，再没说什么就走了，没去找母亲吴国太吗？夫人呢，是一个明白人，她知道现在就是找母亲去说也没有用。为什么？这几家的争斗，谁能劝说得了啊？就这蜀魏吴三家，谁也说不了谁，谁说什么也不好使啊。各有吞其对方之心，你还说什么呀？夫人伤悲了好长的时间呢，后来听说了，说是丈夫刘备刘玄德在西蜀做了皇帝了，夫人很高兴。但是做皇帝不久，刘备就御驾亲征，领大兵75万来伐江东。哎呀，夫人又揪起心来了。为什么呢？他替哥哥孙权担忧啊。如果说刘备为了给二弟关羽报仇复夺荆州，那还不血染江东啊？江东的黎民百姓该怎么办呢？我家兄长孙权的这个霸业还能够有望吗？嗨，夫人孙尚香太为难了，一面惦记着丈夫，一面惦记着兄长。等到吴蜀两家这一开仗，说江东屡屡吃败仗，多少战将都死在西蜀刘备的手下，夫人这心里头一个劲儿的翻腾，这么样打下去这可怎么得了啊？最后听说哥哥拜陆逊为大帅，到了萧亭，萧亭一战是大败刘备，说是西蜀75万人马几乎全军尽没，而且消息传来说是皇帝刘备已经死在了乱军之中，夫人当时就背过气去了，可把仆妇丫鬟吓坏了。哎呦，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夫人给呼唤过来。孙尚香醒不来之后啊，一声没哭，两个眼睛直瞪瞪的就这么瞪着，一颗眼泪珠都没有。这样一来呀，倒把身边的那些仆妇给吓坏了。什么原因呢？这还不如哭出来呢，哭出来您就痛快了，大家你言我一语的解劝呢，解劝了大半天，夫人是一声也没吭，也不知道是听进去了还是没听进去。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在文学的大道上，我们一路向前，穿过灿烂的忧伤，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韵味真情依旧。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居家生活要懂养生保健， 出门旅行要晓风土人情， 回望过去要听人文历史， 前瞻未来要学时尚新知。 有什么别有病痛， 没什么别没知识。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开讲百科知识， 免收学费，错过可惜。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官民，知识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夫人孙尚香太为难了，一面惦记着丈夫，一面惦记着兄长，最后听说哥哥拜陆逊为大帅，到了萧亭，萧亭一战是大败刘备，说是西蜀75万人马几乎全军尽没，而且消息传来说是皇帝刘备已经死在了乱军之中。夫人当时就背过气去了，可把仆妇丫鬟吓坏了，哎呦，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夫人给呼唤过来。孙尚香醒过来之后啊，一声没哭，他站起来吩咐一声，换一换衣服，干什么？我要去见我的母亲，这谁敢拦挡啊？尚香夫人换完衣服之后，来到长寿宫一见国泰，这个眼泪可就掉下来了。国泰也为女儿十分忧心呐，曾不止一次背地里跟孙权说过，你就把你妹妹送回去吧。孙权呢，一声不响就给母亲十里叩头啊。我也不说什么，反正我妹妹是不能走。老太太追得太急了的时候，孙权就点头答应，母亲您放心，我呀给妹妹收拾收拾，立刻就把她送回去。当时讨得老太太一个欢心就完了。那么说过几次了，老太太也就没有办法了。今儿个看女儿来进门就哭了，那当然得问问呢，女儿是母亲的心头肉啊，为什么突然间这么伤悲呢？夫人这才跟老国太说怎么回事。老国太一听也哭了，他是哭女儿，哭外孙，哭姑爷，哭刘备啊。这姑爷哪儿找去，多孝顺啊。刘备在国太的面前那是百依百顺啊，百依百顺是次要的，主要的是这门亲事啊，是自己做的主，是自己呀、啊、给女儿挑选的这个女婿，甘露寺乡的亲呐、啊。没想到皇叔霸业刚刚兴起，这次领兵来打东吴，为夺荆州，为给二弟关羽报仇，落得一个死于乱军之中。您想想这国太能不难过吗？陪着女儿哭了大半天呢、啊、老国太这么大的年纪了，这要哭坏了身子怎么办呢？旁边好多侍从都解劝郡主，您可不能再哭了。孙尚香止住了眼泪，劝母亲也不要哭了，孩儿今天来找您不是为了哭，我是请母亲您答应我一件事。老国太这么一听，儿啊，有话你就只管说吧，不管什么事，只要女儿你说出来，母亲我完全都答应。老太太这心里就甭提多难过了，越愁女儿啊，老太太替女儿越伤心越难过。多苦的一个人呢，结婚14年，在娘家住了11年，11年愣没跟丈夫见面，好不容易盼着刘备刘玄德登基坐了殿了，继承汉统，嘿，没想到又落得这么一个结果。你想老太太能不伤心吗？所以她告诉女儿你就说吧。尚香夫人这才说，我想到江边去祭奠祭奠皇叔。国太一听完全识得呀， 为娘若不是年老体弱，愿陪我儿一同前往姚记，我跟你一块儿去祭奠。那上香夫人怎么敢惊动国太？赶忙劝慰老国太几句，你老人家就不要去了，孩儿我马上去祭江。孙夫人呢，身招众孝，带领着贴身的这些仆妇丫鬟来到江边，在江边这儿高高的搭起了几座大棚，糊了好多纸马，在桌案上高摆着刘备的灵牌，在刘备灵牌两边还有两个灵牌呢，是谁的？关羽和张飞，那是夫人的二弟三弟呀，做嫂子的今天祭奠他的哥哥，也要祭奠祭奠这两个兄弟。您祭奠关羽张飞行啊，这刘备皇帝还活着呢，夫人不知道啊，那年头那信息太闭塞了，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隔着五里地呀，你要不到跟前去甭想弄明白。您哪是科学发展的电子时代呢，手指的一个人奔奔奔全知道了，夫人上哪儿问去？他只有双手扶着这个灵桌，是放声痛哭啊！哎呦，夫人这一哭啊，哭得可太叫人伤心了，那可真是天悲地痛，江水牺牲啊！往日那奔腾咆哮的长江，一浪催一浪，今天就觉得这浪花都不翻了，哭得那树上的鸟都掉了眼泪了，哭得江里那鱼都停在那儿不游了。为什么能这样？因为孙夫人的性格非常刚强，最了解夫人的是她身边的那些仆妇丫鬟呐，有的跟了夫人好多年了，这些人哭得更厉害。为什么呢？他们看着孙夫人那轻盈秀丽的身姿瘦多了，沉鱼落雁的花容不见了，英风侠骨的气质再也看不到喽。今儿个我们的夫人变成了个痛不欲生的泪人了，那是一位多么刚强的女性啊！做姑娘的时候自己就曾经说过，我非天下奇男子不许，非人中之龙不嫁呀。后来嫁给了刘备刘玄德，那洞房布置的多有意思啊！在洞房花烛夜的晚上，屋门口摆着兵器架子，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把刘备吓了一哆嗦。后来刘备跟夫人说出实情之后，夫妇回归荆州，那一路上要没有人家夫人孙尚香，刘备回得了荆州吗？当时的江东都督周瑜周公瑾布置得多么严密，恐怕你就插着双翅也难以飞出江东啊。夫人孙尚香在痛斥丁奉徐盛二将的时候，把双睛一瞪，干什么拦我们夫妇的车？你们想造反吗？最后丁奉徐盛不是说了吗，说我们这是奉周瑜都督的将令，夫人啐了他们一口，呸！你们怕周瑜？你怕周瑜杀了你啊？难道周瑜能杀你，我就不能杀了那周瑜周公瑾？哼！当时夫人那气度，那真是一派飒爽英姿，喝得江东战将一个个都退在了一旁，给闪开了道路。今天呢，这些都没了。夫人哭祭完毕之后，吩咐一声，把纸马全都烧了。呵，江边又一次火光冲天呢。就是这时候，江东大都督陆逊、陆伯言正在回兵，走到这儿一问，原来孙尚香夫人正在祭江祭奠刘备。陆逊一摆手，别管，咱赶快过去。陆逊过去了，夫人孙尚香看得很清楚，他完完全全的明白了陆伯言奏凯而还，那么就更加证实了 我家丈夫刘备确实死在了乱军之中。夫人轻轻长叹一声，她望了望了皎皎的月色，满地青光，然后把衣襟一撩，扒往脸上这么一蒙，扑通的一声跳入了长江。后人有诗叹上香：先主兵归白帝城，夫人闻难独捐生，至今江畔遗碑在，犹著千秋烈女名。老国太闻报大吃一惊，不顾自己那么大的年纪，亲自赶到江边痛哭了女儿一场。老国太念母女之情，就在江边这儿给夫人孙尚香修建了一座萧基祠。祠内有一副对联呐，上联写的是思亲泪落吴江冷，下联是望帝魂归蜀道难呐。这萧基祠和这副对联只保存到今天。那么孙权怎么没来哭一哭孙尚香夫人呢？这个当兄长的有点太不近兄妹之义之情了。唉，孙权现在没时间呢，他听到了妹妹孙尚香已经投江死了，心里也是非常难过，但是顾不过来。为什么呢？他现在正在抵挡曹兵，他连接应陆逊的时间都没有了。本来是定得好好的，他要率领着文武到萧亭来看看刘备怎么样的一个惨败，可是呢孙权没时间了，曹丕来得太迅猛了，迫使着孙权他得三路出兵啊，由洞口、濡须、南郡一起出兵，能不能抵挡得住曹丕？孙权现在心里头还没有底数呢。孙权心里是暗暗的怨恨这个曹丕呀，你可真会看火候啊！啊，哦，这时候你知道我的都督陆逊正在追杀刘备，深入了窥关，已经杀进西川去了。现在我东吴空虚，你是乘虚而入，你还封我为吴王呢，你还满口答应派兵去取汉中，使刘备首尾难顾。这完全都是鬼话呀，怪不得有人说呢，说曹丕的奸诈胜过其父曹操，一点儿都没假。嘿嘿，曹丕呀、啊、你这个如意的算盘打得过早了一点呢、啊、你万万也没想到姑的身边还有一位年轻的主帅陆逊，陆伯言呐、啊、陆逊早已料到你这一招了，一再提醒我要从这几个关隘上多加防守。哼，我也想到有这一天呢，因为你曹丕没发兵，我就唯恐你有什么诡计。哎呀，孙权呐、啊、越想越生气呀、啊、今天我要和你曹丕决一死战。嘿，我要是得不过西蜀了呀，我就先把你的这地盘都给你取过来，随后我再取西蜀也不迟。呵，孙权现在这心胸是蛮高的呀。那当然了，这曹丕呀、啊、要是细合计起来，他也确实够诡诈的。人家孙权已经在您的跟前都称了臣了，您都封赏过人家了，赐了九锡，加封吴王，本不应该发兵了，哪有这么大的一位魏主说完了话不算数的呀？哎，他就愣不算了。出兵之前他和手下的大臣们商量，他先问这个贾诩：贾先生，陛下，寡人我准备要出兵，你说我是先取西蜀好啊，还是先取东吴好呢？贾诩听到这会儿笑了，哈哈哈，陛下，西蜀东吴哪儿您都不能取。嗯，曹丕一愣，此话怎么讲？陛下您想啊，西蜀刘备有诸葛亮辅佐， 此人足智多谋，上晓天文，下知地理，运筹帷幄于掌上，决胜于千里，不仅能用兵，而且能治国呀。所以西蜀咱们取不了。东吴的孙权呢，孙权新拜的这位都督叫陆逊，陆伯言呐、此人年轻有为，这个人可不可小看，满腹珠玑呀。孙权之所以能得回荆州，杀死关羽，是全仗此人呐。如今孙权手下的那些文武，上下齐心，将士合力，又有长江为屏障，陛下您根本取不了啊。哟，曹丕一听这倒不错，让你这一说，合着这西蜀跟东吴我就打不了他们了。寡人不信。你瞧，曹丕他不信，不信怎么办？我要亲自点兵，御驾亲征，先取江东，后取西蜀。陛下且慢。这旁边又过了一位老臣，谁呀？刘烨。哦，刘烨现在岁数可不小了，胡子眉毛头发全白了。曹丕呀、对刘烨是十分尊重啊，因为他知道这是他父亲曹操身边最得力的谋士，跟着曹操东挡西杀了大半辈子，为曹家的江山天下那是没少费心血呀。曹丕一看，老先生您坐下讲话，不必了。贾诩先生拦阻我不让寡人发兵，老先生您有什么话讲啊？陛下，贾诩说的对呀，咱们现在是不能发兵。哈哈哈哈，老先生您上了几岁年纪，寡人说话您可别不爱听，您自己说的话您怎么都忘了？我记得您曾劝过寡人我出兵取江东，现在你怎么又不让我出兵了呢？ 哎， 刘烨听这会儿用手一捻胡须，微然一笑，陛下，此一时彼一时啊，你别看我上了几岁年纪，我说的话我没忘，当日我劝您出兵的时候，那时候江东是屡吃败仗，被刘备杀了好几员上将，孙权正在举止失措的时候，您要出兵那可是个好机会，现在可不同了。陛下您没听说呀，如今陆逊陆伯言用巧计火烧了刘备的连营，几乎把刘备打了一个全军覆没，现在陆逊已经把人马带进回关去了。我说这时候啊，江东士气正旺，所以说还是不发兵的好。 哦，老先生，寡人我都知道了。你看， 说着，把桌案上的奏章往前这么一推，这怎么回事？嘿，随时有报啊！萧亭一战，打的什么程度了？刘备怎么回事？陆逊怎么取的胜？我全都知道。为什么我挑这么个好时机呀？现在陆逊去追刘备，他长驱直入啊，深入西川，我取他的江东，他想回兵都来不及了。江东正在空虚，而找这么一个好时机去呀？请等再无复言，朕意已决，你们就都别说了，我现在就起兵。话刚说完，有人前来回奏，说是现有西蜀上将军黄权前来纳降。 哦， 曹丕一听心里特别的高兴，好啊，刘备被江东杀的大败，现在他手下大将来降我来了，立刻召见。点头官出去就把黄权给领进来了，真是黄权呐、一点没错啊。黄权真跑这儿来投降来了，不投降他可怎么办呢？当初刘备一派兵的时候，他就跟刘备说呀，说不能这样出兵，这样出兵太危险， 因为什么呢？咱们这个船出去之后啊，一旦有点事儿，咱们往回来就成了逆水行舟，就困难了。刘备不听，刘备还差一点亲自去呢。黄权一片忠心，说您别去了，要去我去得了。就这么着，他领着水陆军深入了吴境，陆逊这一火烧连营啊，黄权说什么也回不来了。回不来了，黄权一想，我可怎么办呢？走投无路，难道说让我去投降江东？两国正在交战呢，这敌对国我去投降江东，这给我家主公刘备也太丢人了。逼得黄权没办法，他这才来投曹丕，跪倒殿前这么一十里。曹丕对黄权可真客气啊，他立刻离开了御案，走到黄权的跟前，伸手把黄权搀起来，拉着黄权的手啊，哎呀呀，黄将军，寡人真没想到你能来投啊。黄将军，欲效当年之韩信、陈平不成吗？哎，黄权听得这会儿叹了口气，陛下，败军之将不敢言勇啊，我怎么还有资格效仿古人呢？曹丕说的这陈平跟这韩信，那是汉刘邦创基立业的时候他身边的两个大臣。原来这二位啊，是楚霸王的人，因为霸王项羽为人暴虐，杀人如麻，尤其也不重用这个韩信，把韩信封为一个执戟郎。这二位先后都投了刘邦了。今儿个曹丕用这个典故啊，来说黄权，说你做得对，你早就应该离开刘备。这么样一来呢，抬高了黄权，可贬低了刘备了。那黄权不让啊，哈，陛下，并非如此啊。啊，曹丕一愣，黄将军，此话怎么讲？微臣深受蜀地之恩呐，殊遇甚厚，刘备待我相当不错了。我家陛下令微臣总督江北的军马，今日被陆逊断绝了归途，臣归蜀无路，降吴不可，故来投奔陛下。古人云，亡国之臣不敢与政，败军之将不敢言勇啊。我黄权安敢追慕古人呢？您要能把我收下就已经很不错了。哎呦呦，曹丕竖起大指啊，赞美黄权。怎么呢？直到这个时候，这位将军黄权已经来投降我来了，可是他的心里还没忘了他的主公刘备。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不能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人物空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我是作家刘一达，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光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你这咱们国家这节日都了解吗？ 这么跟你说吧， 啊， 中华民族的节日没有我不知道的， 没有您不知道的， 那可不， 说大话， 不是说大话 啊？那我考考你， 可以啊？ 那咱们俩这么着吧， 怎么样？ 也别说考你，啊、一对一的在这儿说节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祥康真情回馈广大祥康人多年的厚爱和信任，进一步为广大顾客的健康保驾护航，特在2018年4月6日、7日、8日举办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真情回馈3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祥康酒一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一瓶，回馈价为1200元；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三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三瓶，再加赠300元代金券，回馈价为3600元。凭此代金券可在发放此券店内购买产品使用，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有请我们的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杨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姚老师，我们继续向大家介绍三部曲五步操。这个最近我们结合着19号北京之行和大家进行了交流，特别是呢要把这个基础也就是我们说的三部曲五步操这个基础进一步呢把它夯实，它是我们的这个养生的、保健的、康复的，整个的是一个基础，这点咱们大家一定要明确。 所以说，基础的知识就应该常讲。 没错，一定要把基础这个问题夯实， 牢牢的掌握，还得要坚持。 对，重要的呢要抓住，关键的呢要抓紧，是不是这样？我们说到这个，提到这个五步操。我们给大家讲了常见病和多发病，特别讲到感冒这个、鼻炎这个，我们说的强调的内容呢很多，而且讲到了这个按摩迎香穴的作用。哎，我们讲到这五步操，怎么又谈到泡脚呢？有些人还不明白我们就可以把五步操都讲完了吗？不是这样的跟大家说了咱们这个三部曲一共是9步。早晨呢那就是5步，晚上呢吃完饭一小时以后这是一共呢3步这3步是泡脚、按摩脚和磕的脚， 还有最后一步睡前推肚子， 一 共是9步。 哎，一共是9步，这9步告诉大家都不是单一的都不是单一的，他们有内在的一个联系有一个关联。你比如说我们提到感冒的时候为什么要提泡脚它是一个组合拳你说我光靠揉鼻子是吧，搓搓这个脖子干梳头就能把感冒解决了，不是这样的，是不是 多方面的综合的去增加我们身体的正气。 对了，这是一个组合拳，大家一定记住。你比如说我们谈到感冒的时候我们谈到了泡脚，他就没有风湿，他就没有感冒因为什么呢？你白天不小心受了点风寒着凉了，哎，晚上我们一泡，额头上一出凉汗一喝水好了，哎，睡觉， 用这种方法把白天受到的风寒通过毛孔给它请出去。 对，那么晚上呢睡觉前呢我们还有个推肚子。有人说了，你这推肚子跟感冒也有关系吗？ 太有关系了。 哎，是的，也有关系而且呢关系还不小为什么说不小呢中医有句话没有内热引不起外感。 对，通过推肚子它就能清理人体的内热。 对了，是不是它是什么呢？通过你泡脚让内外通把受的风寒湿排出去是这样的。那么推肚子呢它对感冒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内热， 清理内热， 是不是 我们说了推肚子的时候推心置腹嘛，啊，推心置腹是什么？从心口窝一直推到呢小肚子，推心置腹，然后要求四道。 这个四道是有顺序的， 对， 通过手道达到气道，再通过心道达到意道， 它是相关联的，啊，相关联的。这是姚老师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你首先要心静，啊，心静下来，哎，然后我们这意道，啊，所以说，啊，这个方法你这么讲也对，那么讲也对，但是大家去悟去，一定不管你怎么说，哎，让四种方法一定要同时到位，啊，那缺一不可呀， 对， 是吧？ 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哎，要不效果就。就缩水了，啊，这是，啊，推肚子，啊，对于我们感冒这个作用，没有内热引不起外感，啊，一旦我们有内热了，你会感觉到什么呢？身上怕冷了， 对， 虽然没打嚏呗，也没流稀鼻的，啊，你看周围人问问你凉吗？说没有感觉凉，怎么我身上老是乍冷乍寒的？哎，对了，这就是要感冒的前期 前兆， 前兆症状，啊，这是我们说的，哎，推肚子，气道，什么，哎，气到了以后，这一推往下走了，一往下走呢，气下， 火就下来了， 哎，气下火一下，气下呢， 湿也下， 湿也下，还有呢， 痰也下， 痰也下，还有呢，湿。也跟着下， 就是窝住的实火也下去了。 对对对对，这就呢，啊，泡脚是内外通，那么推肚子呢是上下通。 对。 啊，通了呢，他就没病了。为什么没病了？啊，一打通了，气血通了，经络通了，是吧？我们的五脏六腑呢，是吧？没有受到这些 外邪的阻力。 啊，对，它能够正常的 发挥它的功能。 对了，就是这个道理。这是第一个啊，它对于感冒的作用。那么说第二个，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的作用，我们给推肚子定位阳啊。你看我们谈到了五步操是吗？ 防， 以防为主。我们又说了啊，就说呢，哎，我们去泡脚，去按摩脚啊，去磕的脚， 主要是调 调，是吧？防中。有调，调中有养， 养 中呢 有防， 有防。那怎么就体现了我们这个养中有防呢？是吧？你把脾胃，哎，调好了，是吧？调好了以后，怎么就调好了？有湿啊，有火呀，啊，有痰呢，啊，不就推下去了吗？ 对。 啊，推去之后呢，浊气能够下降啊， 清气能够上升。说明你的脾胃功能就养好了， 哎， 正常了， 正常了，正常了以后呢，你是不是你的气血也足了？ 对，因为脾胃是人的后天之本。 对了， 它不断的向身体输送营养。 嗯，所以从某一种意义上，哎，来讲，这个推肚子，它中的养，是人体预防疾病最佳的方法。是根本的方法，你看看。 就是说，你要想做好养生保健的工作，你必须做好推肚子。 是啊，是不是？我们说了吗？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那么你身体脾胃好了，气血足了，经络通了，是吧？正气是不是足了？正气足了，病邪容易侵犯吗？ 不容易。 所以它是最好的防。你看，我们说。是吧？那么推肚子，我们给定养，养什么呀？是不是啊？ 养的是脾胃肠的功能。 对了，养的是精气神儿。 嗯， 是吧？养的是脾胃，后天之本嘛。啊，所以说，啊，我们在讲到五步操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要讲到泡脚，要讲到呢推肚子，它是一个组合拳，啊，相互之间。啊，特别有内在的啊关联， 对， 这样我们就理解好理解了，是不是啊？哎，需要整体的啊进行调整， 那么在局部的加强，让局部加强，是吧？你比如说我们谈到了感冒了，很多很多小孩是不是发烧啊？ 是啊。 是不是嗓子疼啊？ 对。 你看看 这个就需要针对的加强。 哎，加强了，是吧？我们可以把磁宝啊就贴在啊这个下巴一摸，是不是啊？这儿呢鼓出来了，扁条体呢大了，它发炎了吗？它肯定大了，是不是啊？从下边就能摸见，这时候你给它贴上， 也就是说哪疼贴哪， 这都简单，整体调整，是吧？局部加强，因为它是个整体，不可能是单一说这个，是吧？哎，按摩迎香穴治什么什么病，不说得很清楚吗？什么病都不治啊，是吧？它就通了啊，通了我们的人体的啊这些功能能够正常的啊运作，担不起应该担起来责任，是吧？各司其职嘛，啊，是这样，是吧？你比如说，是吧？把它都串起来了，哦，是吧？预防感冒，哎，和这个三部曲都有关联，啊，这个感冒呢，是吧？和鼻炎呢，是吧？还有嗓子疼呢，哎， 它也有关联， 好不好？ 对， 啊，说到这儿，啊，同时呢，上档节目姚老师还说了，还能够解决呢迎风流泪，是不是？ 对， 所以呢，我们说了。是吧？这一举几得呀？你想想， 一举多得， 多得啊！这就是咱们这套方法的一个优势和特点。 以下是广告时间：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祥康真情回馈广大祥康人多年的厚爱和信任，进一步为广大顾客的健康保驾护航。特在2018年4月6日、7日、8日举办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真情回馈3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祥康酒一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一瓶，回馈价为1200元；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三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三瓶，再加赠300元代金券，回馈价为3600元。凭此代金券可在发放此券店内购买产品使用，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很多老年朋友啊，迎风流泪，一出门流泪了。啊，我在山东就见着一位，他说呢，出门老流泪。我说你是迎风流泪，他说不不不，他马上否决了。他说没有风，我也流泪，是吧？平常我们多数都是啊，在受风寒的这个影响下，是吧？诱发下容易流泪。哎呦，那不是，那就更严重了，是吧？泪管堵塞了。你看，我们说许多病是不是不通啊？ 是的。 啊，我们曾经提过。很多人这病怎么得的呢？我们高度概括了，一个是呢不通，一个是呢不平，还有一个呢不足。 李老师用这六个字 高度概括了 得病的原因。 是的，不通不平，然后呢不足。为什么要重复一遍呢？有些朋友还需要做记录， 对， 是不是 加深记忆？ 哎，加深记忆。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不通我们就需要防调养，而且特别突出，首先要解决一个通字，那通过按摩，哎，很多人慢慢就通了，是吧？不但眼睛，是吧？不流泪了，实际上呢，它的作用不仅仅是这一个，啊，我们这次啊和大家啊比较详细的、更深入的、更全面的、更透彻的，把这个呢三部曲。又再一次讲一遍就把它讲得深一点就是它不仅仅是吧，我们因为要推到大眼角嘛，是吧？大眼角这个穴位是什么穴呀？是吧？睛明 穴。 从睛明穴我们要加强一下，是不是？上下摁上那个三下，然后呢顺手再往上推，一直推到哪儿了？推到我们的印堂。为什么要推到印堂？有的人见风啊，头疼啊，是吧？还有因为鼻炎呢，前头疼发懵啊，是 是吧？不清醒啊，因为什么？额窦炎呢，是不是？哎，所以一直啊，我们从迎香啊上到了是吧上迎香啊，从上迎香啊这儿呢，哎是一个重点，是一个站，然后呢又到呢大眼角的啊睛明穴啊，从睛明穴是吧，我们用这个大手指啊大拇指这个指关节顶一顶，顶上三下，然后呢继续往上推，推到印堂时候啊，我们再就地再按个两三下啊，这个就完成了，是不是？这就完成了。那大家记住，睛明穴是什么，哪条经络呀？膀胱经啊。我们为什么又强调呢，讲讲这个睛明穴，它不单纯是啊对我们眼部啊有个预防啊，有个养生啊，有个保健的作用啊，这什么对于眼干呢、啊、是不是发痒啊啊一些眼部的疾病，哎它是有效果的。我们想说的什么呢，再往深挖它的内涵，它是膀胱经啊。这个膀胱经行于什么呢，膀胱经是属于阳经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人体有多少经络，有多少经啊，十二经啊，十二经呢是六条阳经啊，六条呢阴经啊，那么手上呢有三条阳经啊，三条阴经，那下肢也是同样，也有足三阳和足三阴，加起来正好十二条啊，是这样啊。所有这些这个经络属哪一经穴位最多呢，就是这个膀胱经啊。这个膀胱经直接啊，从我们大眼角的睛明穴一直上头啊，上我们的颈后上我们的后背啊，一直到我们啊腿后面啊，经过我们的啊腘窝啊，膝盖的后侧嘛，腘窝一直到腿肚子，一直再往下走进入哪儿呢，进入我们的外踝啊，外踝和大筋呢的中间啊，一直呢走到小脚趾啊，这就是膀胱经啊，67个穴位属它最长了。正是因为它行于我们的人体的后头啊，后背后腰和腿后面，那么说呢对这些行走的部位出现的一些啊疼痛也好啊，不适的任何感觉都有疏通的作用。你看这一句几得了，说不清几得，我看还是姚老师那句话说的最完整了，是吧？一举多得，自己去悟去。说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讲讲这个膀胱经呢？那么它跟感冒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一点我们深，哎，就深在这点上了。啊，我们知道这个膀胱经属于阳经，而且呢，膀胱之气它有护表的作用，啊，护表啊，是不是？一旦你啊，肾于膀胱这个气不足了，你最容易从后背什么脖子凉啊，后头凉啊，后腰凉啊，腿后面凉啊等等，那就说明你阳气不足了啊，护表的能力不强了。又是再说土一点是吧，就是姚老师说的三道防线，这个防线不坚固了，哎，不坚固了，不密实了，你看看是吧，这个睛明穴是通这个膀胱经的啊，它就增强了人的呢护表能力，增强人的膀胱之阳气啊，这又跟感冒又有关系了， 就是增强了抵御外邪的能力。 是的啊，这个以前咱们很少讲到这个问题，是吧？大家做了好了吗？好了。但是为什么好的呢？因为大家啊不是学医的，是不是？所以这些专业知识啊，特别是中医的经络学啊，是这样的。这个我们基本上呢就把这个啊，从这个常见病多发病来入手啊，又结合着啊我们的三早晨的晨起啊五步操，又从五步操啊常见病我们又说起了，它是一个组合啊，泡脚啊，按摩脚啊，这个对啊感冒是不是啊，这个作用，还有推肚作用。下面我们再接着说说，是吧？我们有点倒着说了，是不是？我们五步操其中的一个躺着做的，还有一个什么呢？啊， 甘梳头，是不是啊？甘梳头，我们这甘梳头呢，啊，是用手指，用手指的什么部位啊？啊，指端，啊，包括呢指头肚和指甲指，啊指盖，是不是啊？用这个部位啊来梳头，从前至后，啊，从前到后，前到前发际，后叫后发际，啊，一定要把它呢梳全面了。那么梳头的这意义在哪儿呢？啊，咱们大家都知道，头是什么呀？ 助阳之辉。 对，我们把头比喻成什么呀？ 司令部。 没错，是吧？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啊出现什么一起来是吧，或者一接电话，或者谁里一开门是吧，或者马上跑厕所，突然怎么样？ 头晕。 头晕。突然怎么样？ 心难受。 心难受。你看，所以说我们这个三步曲也好，五步操也好，它是有很强的针对性。那它为什么会发生头晕呢？它为什么会发生哟心脏不好受呢？是吧？很多有这个现象，特别是上了年纪啊，出现这种情况啊，大家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更不知道如何怎么样预防这些意外的发生啊。所以我们把这个是吧要给大家讲啊。那么说早晨一醒干梳头，它就呢有效的防止了啊我们说的这些情况啊，突然头晕呐，突然心脏不好受啊，啊突然摔倒了是吧，这些就避免了，它就避免了，就是气血不到就是不给力啊，就说明白了吧啊，气血不到是不给力的啊。我们为什么一醒我们就要做这个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了啊，当你醒后你先动哪儿，那么这血就优先的 供给到哪里。 我们用手指，手指是什么？十指连心呐，是不是啊？十指连心是吧，头是司令部是吧，你看是不是针对我们心脏和针对我们大脑那优先呢啊，心脏是什么？发动机啊，心脑血管疾病大家都知道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而且它的啊危险性啊大家都知道是吧，什么呢？危险到什么程度？能人死亡啊，能人心绞痛啊，能让人呢脑梗塞啊，甚至脑出血，甚至死亡，这就是现实啊，是吧？所以说为什么说大家又说好啊，为什么好？它是有很强的针对性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做啊，前坐左侧啊，坐上它啊36下，然后呢倒过来，是不是再坐另一侧，那做完了你突哎你就立马就感觉到头轻眼亮啊，你做完了这步是吧，做完了个搓鼻子这两步，然后你再坐起来，这时候我们这安全系数就有了啊，提高了啊，你的安全就有了相应的保障了啊。今天这档节目呢时间呢又马上到了，我们开一个头好不好，下档节目呢我们仍然结合着这个干梳头继续给大家做深入的讲解，好吧姚老师？ 好的， 好，今天就到这儿，朋友们再会。 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5，电话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 时光流转， 风儿刚刚吹过来，云儿就要走，有人想拉你的手，对你要挽留，来呀来，来呀就要长相守，走呀走，总有相逢的时候，风儿为谁吹过来，云儿为谁走，花儿自开水自流，天凉好个秋。

公元1805年2月10日，一代才子纪晓岚悄然离世，而他的名字则与那部巨著《四库全书》一道传颂至今。一个驼背罗锅却心怀天下，一个溜须争宠却机关算尽，刘墉与和珅这对深入人心的荧屏对手，真实历史中又有着怎样的传奇？ 那么罗锅这个称呼是怎么传出来的呢？ 究竟谁是官家子弟，谁是屌丝逆袭？故事里的事有多少真真假假？ 因为和珅知道，只要有一天自己没能成为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就得忍受这种非人的待遇。 当老成稳重遇上八面玲珑，当铁面无私遇上溜须拍马，是斗嘴叫板还是忍辱负重？ 现实历史中的刘墉虽然耿直，却也有心机。 江山易主，朝代更迭，曾权倾朝野的和珅为何惊慌失措？新帝即位空有虚名，又是谁说服乾隆放手大权？ 而就在此时，刘墉站了出来。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耄耋之年刘墉如何一举扳倒和珅？而就在最后关头，他又为何替和珅求情？档案披露多方珍贵史料，为您揭秘官场半生磨一剑，刘墉扳倒和珅始末。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